钟时间，热线是4007-106-108 4007-106-108。 手机尾号3612的朋友就说，说我听说今年夏天辽宁一直都是40多度，但这和海参有什么必然联系吗？这一天啊，就是不常吃海参的朋友没关系，跟你解释一下，这海参呢是一种不怕凉但怕热的海底生物，所以啊它会选择夏季来休眠。但是由于今年这夏季气温过高，辽宁大连呢很多养殖海参损失很大。新闻报道也说了，海边和荷塘边随处可见漂浮着的化皮死海参，可见呢今年的秋深一定会受到影响，而价格上涨则是直接的表现形式了。所以如果我是您的话，我想啊我会多囤点海参在家的。4007-106-108 4007-106-108。 对啊，这眼看着下半年的教师节、中秋节、国庆节、重阳节各种节假日啊都是扎堆的来， 是 那不提前准备一些高档的海参礼盒，难道真的要等到涨价之后才去订购吗？那现在谁挣钱都不容易啊，这日子呢还得聪明着过。最后一分钟时间，打进4007-106-1084007-106-108，花699元订购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野生海参的同时，就送给您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。加油来拨通热线了，4007-106-1084007-106-1084007-106-108。 你知道吗？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，董酒1258尊。